好啦，就大家今日星期一就係呢個重陽節嘅公眾假期，亦都係香港進入呢個戒嚴嘅第三日啦。咁就相信大家今日咧好多時都未必會出街啦，因為就港鐵啊，好多嘅交通工具啊等等咧都已經唔知點解就停咁耐啦。咁甚至有啲鋪頭咧，你都唔知點解嗰啲企業集團啊係會突然間停業的，包括星期六的匯豐銀行、恒生銀行、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覺得會有可能被示威者針對，還有百佳、惠康、甚至是71，現在7點鐘好像就惠康都停了、不知道為什麼的，如果示威者遊行就基本上是2點鐘開始，如果你覺得受威脅就怎麼會7點鐘才停呢？好了，很多人都有個疑問，究竟香港而家發生咩事咧？咁樣咁啊，嘗試就盡自己嘅努力去解答大家的問題啦。咁我覺得大家就唔需要有任何嘅懸念。香港而家實際上係進入咗呢個緊急狀態 （emergency ordinance） 嘅情況。咁啊，緊急狀態同戒嚴嘅分別係好少嘅啫，其實。咁喺亞洲地區嚟講咧，呢個喺英聯邦或者大英帝國嘅時代咧，進入緊急狀態咧，就我自己係有呢個嘅記憶嘅。其實1967年嘅香港嘅左派暴動啦，咁就另外就係馬來亞嘅呢個緊急狀態，另外相當長時間嘅係當時嘅馬共顛覆呢個馬來亞聯邦嗰陣時啦。咁就另外1963年嘅喺新加坡執行嘅呢個冷藏行動啦。咁都係屬於呢個緊急狀態，即係拘捕呢個當時嘅反對派啦、記者啦、學者啦咁樣。咁好多嗰陣時嘅學生領袖都嗰陣時被拘捕。咁緊急狀態係咩意思咧？咁戒嚴就係一個執行嘅一個方法，而緊急狀態係咩咧？就係話進入一個非常時期，一個地方進入一個非常時期，好多嘅公民嘅憲法保障嘅公民嘅權利自由咧，都會因為進入呢個非常時期咧而擱置，咁而喺應對呢個非常時期嘅危機裏邊咧，行政機關所獲予授權係一個冇監察嘅權力，呢種為之叫做緊急狀態。咁即係話平時譬如法例就要需要立法會首讀、刊登憲報首讀、二讀，然後委員會階段，然後就進入呢個嘅審議，逐條審議，然後就恢復二讀，然後三讀，然後再刊登憲報生效。咁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正常嘅立法嘅程序。咁喺緊急狀態下，立法程序就由呢個行政長官會同呢個嘅行政會議開會就決定公布生效噶啦。嗰個法例已經生效噶啦。咁就蒙面法，反蒙面法就喺星期五晏晝宣布，三點宣布，夜晚12點生效，咁就完全冇經立法會嘅討論，咁而警察就可以根據呢個法例去拘捕，而第一個被拘捕過堂嘅已經喺今日喺公眾假期裏面審議啦，喺呢個法院裏面。咁林鄭月娥就星期五就狡辯咧，就話緊急法不等於緊急狀態，呢個絕對係狡辯。香港人我相信已經唔可以再相信林鄭月娥所講嘅嘢，我可以話俾大家聽，而家香港係進入咗緊急狀態。咁大家問我，咁點解唔直接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或者宣布戒嚴咧？咁宣布戒嚴嘅權力咧， 其實是在基本法第十八條。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看三不管的朋友呢，在六月中的，我不記得了六月中還是七月，我其實講過幾個 scenario 的。緊急法、緊急狀態、戒嚴和宵禁，這樣即是特區政府會採用的手段。當時很多人就說我危言聳聽，我記得在那裡留言，在那裡罵我，說我即是唯恐天下不亂。我經常都說過，我預測的事我不想它發生的，但我有責任告訴大家，這個就是我作為一個時事評論員也好，或者熱愛香港的人，一個普通市民也好，我覺得是，如果我不告訴大家，是我自己的失職來的。其實現在為什麼是一種緊急狀態呢？因為在緊急法下面授予行政長官的獨裁權力已經開始了。我說喂，但只不過反蒙面，錯。你看到葉國謙那班仆街一路所講的嘢，到呢個嘅成個建制派所講的嘢，包括鄭若驊所講的嘢，李家超所講的嘢都是一樣，就是話因應形勢發展會有其他的應對方法。乜嘢叫其他應對方法呢？喺法治裏面係唔會 open 一個咁樣嘅講法，係容許一個咁大嘅空間俾行政長官可以隨意宣佈。我想話所謂其他方法包括咩呢？我想好詳細話俾大家聽。在今集的節目裏面，我所知的準備了的就是什麼呢？第一，宵禁令。宵禁令究竟應用在哪些人身上？會不會應用在中學生身上？最大可能就是禁止中學生夜晚黑外出。第二就是什麼呢？然後再擴大，除了時間之外，就是宵禁的範圍地點。第二就是警察拘留這個疑犯的時間，是會由48小時增加到最少72小時，甚至有人建議是96小時。現在是討論緊究竟72還是96。即是說四日，如果你星期日被拘捕，即是說你星期四先放出來，這個根本就是一個的刑罰來的。刑罰來的，因為為什麼呢？這個還比坐監的威嚇作用更大，因為你在拘留所裡面是完全得不到人權的保障。大家看看新屋嶺發生什麼事就知道了。好了，即是說這四日的拘留裡面，他是用盡這個酷刑恐嚇的方式來去威嚇，令到示威者不敢犯法或者不敢出來。好了，再不得那怎麼辦呢？那就根據緊急法的立法方式，即是說由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宣布即時生效的方法，還有什麼呢？那很多人就說他答咗啦，區議會選舉只會由11月24日褪一個禮拜，褪到12月1日。錯。根據緊急狀態下邊，佢可以無限期擱置區議會選舉。好多人話：喂，咁樣法例規定去到12月要選出新一屆嘅喎，話明係非常時期緊急狀態。如果平時我哋得到嘅保障都冇咗嗰陣時，點解喺區議會條例裏邊嗰個任期嘅法例係有無上權威呢？梗係唔會啦。真正的無上權威其實是在中共的傀儡林鄭月娥手上，即是說中共可以通過緊急法達到戒嚴與緊急狀態的目的，只不過是分階段執行。看看你香港人自己識不識做。那好了，總之你說示威者不出來就沒事了。示威者出不出來不是我們做評論的人或者其他人是可以去鼓吹或者阻止的。示威者出不出來，實際上掌控的是在行政機關手上和警察手上。很多人說那你就推卸責任咯，大家只要想清楚，由6月9日一路反對一條法例，一路到現在演變成為一個這樣進入緊急狀態，是什麼原因呢？法例已經撤回了，林鄭說你們班友根本是借題發揮，在搞港獨。港澳辦話你哋喺度搞緊港版顏色革命，點解示威者唔肯褪咧？係因為由單一議題經歷呢個警察嘅濫暴、濫用嘅暴力，同埋其中一樣嘢，我話俾大家聽係酷刑，呢個好少人提及呢一個因素。721用黑社會襲擊市民，831喺太子站用酷刑對待市民，仲有新屋嶺。好了，這幾樣的元素加埋是令到全民抗暴，因為暴政已經是很清晰地在大家的面前出現，不是 某些學者、某些評論員在吹水，就話：誒，呢個中共嘅暴政嚟嘅，過去殺咗3000多萬人啊，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文革死咗成8000-900000人等等。大家好似一個數字喺你眼前經過，但係如果當你見到一啲遮住面黑掹掹，然後一塊紅色嘅遮住眼嘅膠布，然後全身係帶住重裝甲，重裝甲我講緊護頸、護膝、護手等等，然後駝住長槍，有短槍，有胡椒噴霧出現喺你面前，只要唔啱，一嘢擁跌你。只要你割鬧佢兩句，即刻攞警棍圍毆你、拘捕你。呢個就係最 visible 嘅暴政啦。咁你諗下喺咁嘅情況下邊，如果一個正常人唔出嚟反抗嘅，根本就唔係正常人。然後政權就將個責任去推落去呢啲反抗嘅人身上，然後就話我要升級。實際上喺9月29日。之後的節目我已經講話，只有 status quo 已經不是選擇。我記得今上個禮拜二我講法就係、是、已經不會再係停留在7月、8月、9月呢啲咁樣嘅處理方式了，只有升級或者退兩個方法。而我估計可能係會再進一步升級。果然就係宣布呢個嘅緊急法，用緊急法嘅方式去推動呢個反蒙面法。重點不在於蒙面法，而係重點在於引用緊急法的方式去立法。這個就是開啟了、我記得之後當日這個德國的媒體訪問我，我的回覆就是說這個是打開一個 Pandora Box。 這個 Pandora Box 一打開，香港再不能夠回復平靜。那你不是說喂，緊急法是為了大家不要再蒙面出來，那暴徒因為、沒有了這個面具了，那就不會再出來咯，這樣大家看到啦，星期五晚發生什麼事，然後大家看到昨晚發生什麼事。因為那個仇恨和那個的問題的根源未解決，而你將它一個更加激烈的鎮壓方式加下去，這個叫火上加油的方式。那它知不知道呢？它知道的，我告訴大家。如果不是星期五，為什麼公務員提早放工呢？為什麼3點學校已經出通、中午我認識的教書的朋友已經 WhatsApp 給我，中學已經中午已經出通告，就是叫所有學校課外活動取消，不要學生再留在學校。所以你看到整個政府根本是知道推了這個的用緊急法的方式去立了反蒙面法之後，是會出現這個的暴動的情況。這個社會是出現大反彈的，其實是會。本來你看到929到11出嚟遊行示威嘅人嘅人數已經少咗，但係點解會覺得個暴力升級咧？係因為警察嘅暴力一開始已經升級。929，我2點落到去銅鑼灣食嘢，跟住已經見到一個阿叔聽眾嚟嘅，兩隻眼紅曬，喺度對住 BBC 嘅記者喺度講，喺度好憤怒喺度講，佢話我行過，我都估計唔到點解喺咁嘅情況底下，突然間向我哋呢啲普通市民射出嚟彈。咁我自己我就同呢個 BBC 嘅記者講，我話香港已經係 Belfast 貝爾法斯特。咁佢呢個記者同我點一點頭。嗱，呢個係一個好多香港人冇諗過嘅，其實北愛距離我哋香港好似好遠。貝爾法斯特嘅喺70年代嘅呢個嘅成個反抗，對英國嘅反抗運動延續30年，英國叫做 The Troubles， 北愛問題 The Troubles。是延續30年，那跟香港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在英治殖民地年代，我們對北愛的認識很少，我們看過幾套戲跟北愛有關的， The Crying Game、 In the Name of Father， 全部都是跟冤獄酷刑有關的。然後跟著我們聽過這個愛爾蘭樂隊 U2 唱的 Sunday Bloody Sunday， 這個不是危言聳聽，而家呢個所謂漸進式緊急狀態，是中共要求林鄭月娥度橋執行的叫做漸進式緊急狀態。很多人話緊急狀態咪就係今日宣布軍政府，聽日就戒嚴，戒嚴之後就拘捕。大家都記得㗎啦，其實泰國軍政府好，其他都係咁啊，係嘛？拘捕反對派領袖，拘捕傳媒，關閉呢個報館記者。 停網絡，咪就係嗰啲咁嘅嘢咯，係嘛？跟住就將反對黨嘅財產充公，係嗰啲咁嘅嘢嚟噶，唔係講緊蒙面啦，其實好啦，呢一個咁樣嘅狀況一即刻宣布，好多人都會問：咁點解唔即刻宣布咧？咁即刻宣布嘅話，我話俾你聽，外資即走，股市暴跌5000點，呢、這個必然嘅啦。好啦，循序漸進宣布咁啊點啊？我俾時間你走，中資走，外資都可以走，不過係俾時間你走，唔會話一嘢就即刻嚟，一步到位。而家叫做分階段執行。你睇今日葉國軒嘅講法都好清楚啦，係嘛？各種嘅應對方法都會考慮。分階段執行即係咩意思呢？由最易入手嘅開始。所以我話，如果香港人係袖手旁觀嘅話咧 ，this is the end game。This is the end game。你睇外媒點樣分析呢個形勢，你就知道啦。即係話把心一橫，惡向膽邊生。大家以為喂唔會啩？香港一個金融中心，你摧毀金融中心，你自己都一身蟻啫咁。好多人唔明白，就係中共每一次點解會將一啲嘅小事化大，大事化悲劇，悲劇就變咗更大嘅悲劇咧？你大家諗翻轉頭，我哋年青時代參與社運係源於1989年六四事件。六四事件因為胡耀邦逝世之後，學生喺天安門廣場悼念，因為覺得胡耀邦當年因為合肥大學啊等等呢啲嘅學生遊行，結果被保守派打落嚟，最後尾鬱鬱而終。是感到對他的遭遇感到同情和覺得不公義，所以在胡耀邦逝世之後上街遊行，跟著發展成為打反對官倒，不是反鄧小平、啊、當時遊行的口號小平你好，我還記得是希望反對貪污和官方利用這個雙軌制的價格，即是買入一個價格，然後他賣出的時候一個差價去倒賣，在市場上投機倒賣，賺取巨額的利潤。結果最後尾就變成推翻政權的鎮壓反革命。八九年的邏輯，很多人說、哎、你們這一代受八九年的影響，很多時危言聳聽。我記得在這個雨傘運動的時候，朱耀明勸學生離開的時候，學生都是這樣勸他，就是說、哎、你們這些歐啦，你們這代，你們自己經歷過八九，受八九的影響，所以就睇事物咧，總會離唔開嗰種嘅，即係覺得向壞、向悲嘅發展，即係惡劣嘅方向發展。中共其實呢個唔一定唔係純粹係八九嘅影響，你要明白共產黨決策嘅邏輯先係最緊要。點解佢會一定向左咧？我解釋俾大家聽，因為喺共產黨嘅決策裏邊咧，去左錯誤嘅話咧，只係執行嘅問題，唔係路線有問題，唔係你嘅政治思想。甚至不是你的、就是、所謂的忠誠有問題，只不過你做多了，就是說黑社會劈友一樣，我叫你去斬他的腳，結果你斬死了他，對個字頭來說你沒有背叛到個字頭，你有做事，只不過你做多了，做大了，下次不好了，就是這樣。甚至回去將來有機會角逐這個龍頭坐管的地位，因為為個字頭做的事。但如果又是怎樣呢？又即是什麼？阿尼立刻說了，又呢就是你會選擇不做，甚至勸阿公告訴阿公聽不應該斬人，大家以和為貴，有什麼事大家談定他，是吧？四四六六大家拆定他，不要見血。好了，對於字頭裏面其他的社團的話事人就會覺得，喂，那你是不是收了別人的錢先？是不是吃女扒外先？甚至是女通外敵先？是吧？這些就嚴重一點，就算沒有那麼嚴重的指控都是說，那你是不是怕呢？怕就不要做咯，是吧？所以我就說，右和左在中共的政治邏輯裏面，不是我們所說的西方政治學，右就信奉呢個市場經濟自由主義，左就信奉呢個嘅社會主義利益分配、集體嘅呢個嘅所得再分配，唔係呢種諗法， 在中共的邏輯裏面，左和右的意思就是說，究竟你是選擇溫和妥協的方式，還是極端的手段去解決，永遠都是極端派贏的。在中共歷次的內鬥裏面，否則怎會整個國家在三十年見證三十年，由1949年到1979年，這三十年是陷入持續的內亂裏面。大家記住，這個中共的內亂是持續三十年，每一次都是左的勝利。由一開始土改，明明講明就是不殺人，結果殺地主，殺殺下連富農都殺埋，肅反、肅清反革命、鎮壓反革命，本來就是話只是抽出嗰啲國民黨嘅間諜，結果係又殺唔係又殺。跟住社會主義改造，就係將嗰啲資本家，上海嘅資本家叫做公私合營，即係話我你俾啲股份我國家，繼續你去 run 管理權係你嘅。你問下唐英年老豆就知㗎啦，其實佢嘅家族亦都經歷過呢個公私合營嘅改造，田北俊嘅家族亦都係。好啦，公私合營原本就起碼都人一半啦。我夾硬分一半俾你啫，好啦。跟住兩年之後，社會主義改造，股份冇曬，做有得你做，間公司唔係你嘅，係國營啊，已經係變做你只係國營企業裏面嘅廠長。跟住再過多兩年，連個廠長都拉出嚟批鬥，由廠長淪為一個普通車間嘅工人，仲要每日背誦無語錄，背唔到仲要俾啲工人打。呢個就係社會主義改造，係嘛？你以為喂當初不是答應了向社會主義過渡會有一段時間嘅咩？點解突然間會去到咁快呢？係嘛？跟住毛澤東講就係話，我哋要急風暴雨式嘅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呢個嘅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佢個龍門任佢搬，其實冇變過嘅呢啲嘢係70年嚟係冇變過。龍門搬完之後，跟住你夠佢拗咩？佢聲大你聲細，再拗多兩拗變成反革命抗拒社會主義改革，拉埋落去牛棚下方，就係咁啦。然後跟住就到大躍進，農村嘅最激進嘅改革，即係話取消曬所有自己自留地、自己嘅土地，耕地不屬於農民，係屬於公社。本來淨係生產隊，生產隊嗰個規模都冇咁大，生產隊即係將譬如元朗南邊圍自己組成一條生產隊，公社嘅意思係成個元朗叫做元朗公社，然後下面就有生產隊，由公社去決定你種乜嘢，同埋由公社決定每條村嘅分配，分幾多斤豬肉、幾多糧食俾你哋，按需要分配。你種到嘅嘢咁點啊？唔可以自己留低，更加唔可以攞出去賣，全部上繳俾曬公社，結果餓死咗3000多萬人。中共嘅教科書今日講呢啲叫做三年自然災害，饑荒是因為自然災害。我想問一下，旱災是旱災，水災是水災，大家都知道。那自然災害是什麼？為什麼無端端會有自然災害？正正就是因為第一，用了公社之後，沒有人有積極性去種田。為什麼？我們小時候父母都教我們的，大陸那些人很懶的。跟著我們小時候小學的時候問他們為什麼這麼懶，因為做就36，不做就36。呢、这個就係我哋細個學翻嚟對中國大陸體制下邊嘅人嗰種懶惰嘅睇法，因為佢做幾多少都係36人民幣一個月。咁點解大躍進可以咁樣全國動亂咧？正正就係當公社控制咗成個元朗，唔係再種米，唔係再種菜，而家要去咩啊？去煉鋼啊！叫阿何君瑤、曾樹和呢班友同埋侯強，全部去將屋企嗰啲窗框，同埋嗰啲嘅鐵床、嗰啲爛鐵拆曬落嚟，然後喺田邊用泥堆個爐，喺嗰度將嗰啲廢鐵溶咗佢，然後就嗰啲廢鐵可以煉成鋼喎。大家唔好以為毛澤東先咁傻啊！嗰啲今日紀念嗰啲偉大科學家咩錢學森啊，嗰啲咩原子彈之父，全部都贊成大躍進係可以咁樣煉鋼噶。叫做全民大煉鋼，想不死都幾難。所以很多人說這個是天災，這些是講大話，其實這個是人禍，是因為不斷向左走。好了，就算有地方幹部知道這樣煉不到鐵，甚至是美國回來的科學家都知道煉不到的時候，他怎樣？他不出聲，就是好像今天那些 香港八大專院校的校長有幾多是美國栽培的科學家呢？大部分都是。但當他們面對個政權的時候，就是一個侏儒，就是一個契弟。政權要他講什麼他就講什麼。你看現在中大的校長，我自己是中大的校友，都羞與為伍，這個叫段狗，一隻狗的狗，段崇智是羞與為伍。你看個港大的張翔，鸚鵡學舌，將環球時報那些社論說美國的總統選舉都不是民主選舉，然後出自一個大學校長之口，你說是不是走狗？是還要是吃環球時報胡錫進掠出來的東西？你堂堂一個科學家，堂堂一個知識分子，竟然是吃胡錫進掠出來的東西，你在學生眼中你會變成什麼呢？人家還會不會尊重你呢？全中國的知識分子科學家全部不出聲。跟住大家都知道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這個就是不斷向左走。你諗翻轉頭，6月9號到而家呢四個月嚟，香港發展嘅局勢係咪同文革同大躍進係一樣啊？係不斷向最極端嘅方向走。明明係可以退一步已經可以解決嘅啦，唔退仲要再加碼。五年前仲係諗住拖死你，五年之後係要消滅你，橫掂你都係港版顏色革命嘅啦。我點解唔重手鎮壓，換取二十年，一路到2047嘅呢個佢完全話事當權嘅一個所謂喺鎮壓下邊嘅和平局面呢？而家已經決定咗噶啦，我覺得決定咗噶啦，因為佢一啟動得呢個緊急法，大家記住嗰、那個就係一個 button， 一個按鈕，就係、是、進入緊急狀態嘅按鈕。進入緊急狀態嘅步伐由佢決定。由佢去決定，按照實際情況發展，然後一步一步升溫。而你睇到一定會升溫嘅，點解？因為香港人係唔會因為反蒙面法一出而全部翻屋企唔出嚟。正正係因為嗰個仇恨嗰、那個問題未解決，你用軍警打完人，酷刑虐待之後，跟住叫你翻屋企唔准出嚟，會唔會咧？係唔會嘅。繼續會出嚟，繼續會出嚟，繼續打到一個地步，蒙面法都冇效嗰陣時候，再用咩威嚇你呢？宵禁咯，跟住扣押啦。好啦，大規模暴動出現啦。大規模暴動出現之後，跟住咪出解放軍咯，混入武警嘅解放軍咯。好多人話：喂，咁咪即係攬炒咯？咁事實上，大家唔好認為攬炒之後香港可以 reset。我想很多朋友自己想清楚，那個的不是打遊戲機，死了之後無限復活，還有可以 reset。 當他出到解放軍之後，他跟著就會拉傳媒，跟著會拘捕報館老闆，跟著會控制全港所有的媒體，網絡媒體全部要進行大陸那套的過濾。然後胡錫進這些不就是香港的新聞處長咯，然後跟著咪外匯管制咯，嗰啲錢真係可以調出去。你記唔記得星期五記者會第一條問題答嘅係咩？係香港零一問會唔會進行外匯管制嘅？其實好多人 miss 咗呢條問題。其實呢條問題即係反映到係好多人已經知道下一步係有可能會出現呢個外匯管制。咁話咁啊，香港失去咗國家融資金融中心嘅地位咯。咁其實你要諗翻轉頭。對他來說，很多人說他不會犧牲香港，其實這個是我們癡人說夢。那問題就是當他決定這樣做，做完之後的時候，他相信我，他可以好像新加坡李光耀那樣，我繼續在這裡開島，繼續在這裡，而以外國包括很多的歐盟國家那種務實的政策一樣繼續會回來，他是會這樣想，他是會這樣想。你反抗的，要是走要是拉，你拉了之後你頂不順的，你見到這樣的場面狀態頂唔順嘅，你咪走。好明顯就係咁噶啦，而家係係唔會有談判，唔會有和平解決嘅跡象。而家甚至有和平解決跡象都冇。咁你話喂，咁香港嘅法庭可以點啊？可唔可以承受得到咁樣嘅起訴嘅情況啊？係承受唔到噶。不過點解？全部拉咗你先。你睇到噶，譚文豪根本冇 case 噶，律政司都冇 case 佢噶 ，arrest 咗你先啦，係嘛？拉得幾多得幾多，跟住仲可以咩啊？ 仲可以喺緊急法下邊要求法院成立 special court 特別法庭，然後專係審理呢啲咁樣嘅被捕嘅示威者，然後即刻起訴、即刻判刑、即刻入獄，一日之內發生。你話係咪危言聳聽咧？大家自己諗清楚。大家自己諗清楚。呢個我唔係話企喺政權嗰邊，而係我將最惡劣嘅情況話俾大家聽。即係話，我哋如果將而家要企出嚟反抗嘅力度，唔係淨係遊行呢種力度係可以阻止。如果你要香港係向壞嘅方向繼續要剎停呢個方向嘅話，唔係淨係出嚟遊行示威可以阻止得到嘅。其實，咁係咪更大嘅暴力去升級，由示威者嘅暴力去升級可以阻止得到咧？咁我覺得都唔係，我覺得都唔係。所以我點解我琴日拍一段片，星期六我拍一段片講呢個香港會唔會變成北外呢？咁樣就係因為我覺得睇以我嘅經驗所對國際新聞嘅認識，同埋對社會運動理論嘅認識，我覺得嗰個可能性係好高。咁呢個北外化嘅問題其實唔係我提出嚟嘅，其實。我認識的一位 CNN 的總編輯，即是 Bureau Chief， 是這個駐北京的這個辦事處的頭，其實叫 Mike Chinoy， M-I-K-E-C-H-I-N-O-Y。 他最近也出了一本書，是關於在 The Troubles， 即是北外問題年代，一個為酷刑受，即是這個共和軍也好，或者是這個 Unionist，即係天主教徒被鎮壓嘅天主教徒，受到北外警察酷刑對待嘅人咧，去奔走嘅一個人權嘅領袖，叫做 Calvin Boyle 嘅 biography， 就係呢位朋友寫。咁佢派駐喺香港採同埋北京採訪呢個前途問題啊、六四啊等等嗰陣時咧，之前咧喺七十年代佢就係派駐喺 Belfast 喺貝爾法斯特嘅記者嚟。咁啊，對北外嘅問題係有相當嘅認識。咁佢最近就寫咗篇文章，我喺城寨嘅 Facebook 我都有 share 嘅，就係講呢個嘅 Could Hong Kong become Belfast？ 香港會否變成北外嘅貝爾法斯特？個結論係會嘅。咁如果出自一個對北外問題有認識嘅資深嘅外國傳媒嘅分析咧，咁我覺得就要即係唔可以掉以輕心。咁啊，提出幾個觀點，其實 The Troubles 其實好簡單嘅，原本都是源于单一的议题，就是说北外的天主教徒因为他没有办法加入爱尔兰共和国，所以呢就留在这个北外，就是英国的一个自治区，名义上是自治区，背后当然就是受这个英国的控制，政府也是亲英的，因为当时的这班人是新教徒来的，而这班新教徒叫 Unionist， 就是所谓亲英派，而那班的争取爱尔兰北爱尔兰独立或者离开这个北外呢個自治區嘅咧，就係 Catholic 嚟嘅，天主教徒，亦都係咧被稱為叫做 nationalist 民族派啦。咁佢哋起初爭取嘅咧，同香港一樣嘅，就係爭取一個平等嘅政治權利。平等嘅政治權利即係咩意思咧？就係話個政府要公平公正咁處理愛爾蘭北愛爾蘭地區裏邊新教徒同天主教徒嘅矛盾衝突，包括大家嘅選舉權都係平等嘅咁樣。咁好簡單嘅啫，啲人亦都係和理非嚟嘅，因為你都知道愛爾蘭人咧，雖然佢哋係即係同英國發動個戰爭，同英國即係打個仗，最後尾實現咗愛爾蘭獨立，但係實際上咧都係譬如蘇格蘭、愛爾蘭啊、英格蘭呢啲地區咧，都係即係一個所謂理性主義嘅傳統嚟嘅，特別係蘇格蘭。咁所以咧就唔係話咁輕易咧係會走向一個嘅極端暴力嘅一個咁嘅情況。咁但係喺當時嚟講咧，對於呢個嘅愛爾蘭警察就係嗰個問題嘅矛盾啦。好多時就係出現咗新教徒同呢、這個天主教徒嘅衝突之後咧，即係等於琴日啦，嗰個的士司機撞到嗰個女仔兩隻腳斷咗，結果個的士司機就被稱為交通意外，然後嗰個女仔就被警察喺病房監視。咁你諗下，對於天主教徒嚟講，佢覺得喂大佬呢個北外政府搞乜鬼㗎你？點解即係會係咁不公義嘅咧？而北外警察就係呢個不公義嘅代表嚟嘅，因為好多時就係咁喎。 每次衝突就話 Unionist， 即係呢個新呢個基督天主教徒就拉三百個，天主教徒即係 Nationalist 就拉三個。所以咪就大家睇而家到而家都係㗎，721唔見人，831打死人，721見到荷槍實彈嘅警察，見到西鐵大堂個個揸住碌鐵棍打人嗰陣時候轉身走。呢個就係北愛警察處理基督徒，即係新教徒嘅方式啦。好啦，然後去到呢、這個10月1日，唔係29日應該係，就喺、是、呢個北大河荃灣，就係、是、不足5尺嘅範圍，近距離打心口，見到示威者就係、是、721到而家有幾多人被起訴暴動咧？我諗唔超過8個被起訴啊，其中被起訴暴動罪嘅唔超過5個。其他非法集結，非法集結即係罰錢嘅啫。咁你諗下，而家其他示威者被起訴暴動罪，一次啊上環嘅示威啊，已經45個啦，佢拘捕44個被起訴啦，已經係呢種不公義、不公平，唔好講酷刑嗰 part 係有目共睹。好啦，跟住北愛警察去拘捕咗嗰啲嘅 Catholic 之後，酷刑對待呢、這個喺好多電影大家睇過之前。Crying game in the name of father， 冤獄添啦 ，in the name of father。咁你諗下，單一事件不公義，然後跟住就去到咩咧？去到個暴力，警察與示威者嘅暴力一路升級，冇人諗過嘗試喺政治層面去解決呢個問題，只有更強力嘅鎮壓。結果英軍派軍隊，英國派軍隊。去北愛爾蘭執行呢個任務，悲劇就開始了。如果香港是點咧？即係解放軍出軍營執行任務。喺呢個1972年嘅呢個德里北愛嘅一個城市 Derry， 1月30日嘅遊行，英軍散兵射殺13個北愛爾蘭嘅群眾，就係嗰個悲劇嘅開始，30年嘅悲劇嘅開始。很多人說會不會呢？已經去到邊緣了。我想說，我回答大家，香港下一站已經是北愛。我們距離貝爾法斯特幾遠？不是10多個小時飛機。 Next station， 我們下一站就是貝爾法斯特。即是說現在大家等緊發生的是什麼？是再有香港的中學生，不是被香港警察射殺的了，跟住是被解放軍或者武警射殺。咁好多藍絲就講：咁你唔出嚟咪冇事咯。咁問題就係當你嗰個政治嗰個仇恨個問題嘅根源唔解決嗰陣時候，點咧？嗱，北愛化第二個因素，我琴上之前嗰段片冇講過，其實今次時間比較長啲，可以同大家。詳細啲去講呢樣嘢。嗱，我唔係講緊我自己個人嘅立場，我係講緊我嘅分析俾大家聽。我哋89年呢一代出嚟爭取民主，我哋希望就係一個建立一個民主嘅體制嚟抗拒中共嘅干預。好多人話我哋傻嘅，信中共，我哋唔係信。經歷過89年點會信咧？問題我哋知道，如果呢個英治一路延續落嚟嘅民主體制，能夠在香港建立的話，起碼可以通過選舉、選票、民意監督，是令到中共的干預不可以那麼快去結束一國兩制，為所欲為。這個理論我們總結為叫做民主抗共。民主抗共是貫徹了我們那代的，由89年之後出來帶領香港民主運動的人，就算個口不認都好，個心都是這樣想的，或者民主拒共，或者民主抗共。點解我哋覺得會有機會成功咧？係因為我哋諗住50年之後，由當時嘅90年代，中共一路發展，成個國家一路發展，市場經濟出現，法治出現，中產階級出現，資產階級出現，最終都會實現到一個自由化，然後跟住民主化，完成呢個民主化，至少去到2047。大家已經去到同樣的終點了。所以就這個叫同軌不同速的假設，我們在同一條車軌，在不同的速度。我記得我亦都將我這個分析 同華盛頓郵報嘅一個資深嘅一個國際嘅政治嘅觀察家 David Enertis 去提過呢樣嘢，最後尾佢都喺佢嗰個嘅文章裏邊有提到。我就話呢個同軌不同速嘅假設係令到我哋願意 surrender， 等同於新加坡人喺佢新加坡脱離咗馬來亞聯邦之後，係願意向獨裁嘅政府李光耀 surrender， 係為咗國家安全，為咗保障新加坡。在強權環治底下能夠 survive， 他寧願放棄自己部分的人權和自由。到今天想效法新加坡的香港那些藍絲撲街是不會理解的，包括董建華這班人，他們根本對新加坡的認識只是最 skin deep 看到人家表面那陣。你有機會你去訪問一下新加坡裡面退休的法官，英國衝出來的法官，普通法的法官，為什麼他們願意很多案件的裁決裡面願意去跟隨李光耀的指示去判刑判案。很多人就说新加坡没有法治，但新加坡同时在另外商业法等等其他方面，它是维持到一个普通法的一个这样的制度在里面的。是因为他们愿意 surrender 的原因，是从一个所谓独立主权独立的国家的考虑，就是说等于将来假设有朝一日香港独立之后，强邻环治，中共陈兵边境，然後跟住就有呢個充滿敵意嘅國家等等，咁我哋點樣令到香港能夠對抗呢個強敵呢？咁即使進入咗一個嘅即係獨裁嘅政權裏邊，但係因為呢個獨裁政府本身佢有一個使命係代表緊香港人去對抗強鄰，所以大家願意某一種嘅妥協，達成某一種嘅妥協。香港人喺九七前同中共之間的博弈裏面願意達成這種妥協有幾個原因，特別是八九年之後。我覺得第一，八九年之後很快鄧小平南巡，很短的時間中國實現更進一步的市場改革開放，這個亦都令到美國為什麼會一路支持中國盡快融入去世界自由貿易體系，加入 WTO 呢？個 assumption 都一樣，因為背後會相信中國會實現真正的和平演變，而香港人願意等五十年，點解咧？我哋一個蝸牛式嘅民主發展喺九七之後，係因為我哋相信佢慢慢會追上嚟，然後我哋一齊同步個車速，我哋行慢啲，佢行快啲，大家嘅最終嘅 destination 嘅終點站係一樣。但係我相信，如果當年相信民主抗共嘅人，到今日係有個深刻嘅反省，包括我自己在內，就係根本我哋唔同車軌。在2010年，2008年京澳之後已經開始，就是中共不斷宣揚就係呢個中國模式，中國模式。點解黃之鋒2012年反國教係咁重要咧？係因為佢當時一個中學生嘅身份去揭露呢個中國模式，根本就違反呢個嘅香港人所相信的核心價值。即係話我哋要去嘅目標其實係西方嘅核心價值，然後習近平未掌權之前，已經定了一個方向，我們不會走那個方向，我們是要走另外一個叫中國模式，是共產黨永續執政，然後甚至是禁止討論憲政改革、憲政民主，拘捕維權律師，關閉南方週末，整縮這個南方報業集團等等，這些東西是要將整個發展的方向強行扭轉。扭轉到是什麼呢？就是一個民族復興之路，一種獨裁再加民族主義的道路。香港人的悲劇就由那一刻開始。其實我們170多年來，其實是西方在亞洲一個的 trading port， 一個貿易據點。我們很早已經因為英聯邦的原因，我們參與世界自由貿易的發展。為什麼呢？因為全球化其實是 Anglo-Saxon 薩克遜人，即是英國人的 globalization 來的。當時的全球帝國是大英帝國，由 Johannesburg 一路到 Bombay， 一路到香港，都是一條暢通無阻的貿易路線。而我們就是在那個年代，1842年，當時共產黨在哪裡？1842年開始就是參與這個全球的自由貿易。資本主義的核心是有香港份的。其實好了，然後你要將佢，我都話你睇國泰航空，你飛嗰啲點你就知噶啦。而家仲飛緊南非約翰內斯堡噶，仲飛緊磅碑噶， Mumbai 啦，而家叫做係嘛？仲飛幾萬買㗎，靠 Qatar 噶，加爾各答噶 ，Colombo 噶，呢個就係大英帝國嘅一個貿易路線嚟嘅，其實。然後你要將佢扭轉，扭轉去到一個中共喺2008年之後定下嘅發展模式。我想問一下，我成日都講我哋嘅 Trade Officer ETO 經貿辦事處。仲係按照呢個咁樣去佈局嘅，但係大陸話要搞一帶一路，我想問一下點解特區政府唔去吉爾吉斯開佢嘅貿易辦事處咧？點解唔去呢個嘅一帶一路國家，仲有呢個哈薩克咧？係嘛？之前咪吹咗一輪嘅，冇曬影啦，係嘛？跟住俄羅斯企業嚟香港上市，好似俄女就好似得，跟住仲有冇影？冇啦。跟住我喺政府嘅年代嚟咗幾個中亞嘅領導人 ，that's all 就完啦。根本嗰樣嘢係強加計劃，經濟強加喺香港，跟住又話搞伊斯蘭債券，有冇影啊？我想問一下，吹完之後咪又冇發生？點解？因為呢樣嘢根本係違背咗我哋百幾年嚟香港喺成個世界經濟格局嗰個分工啊嘛。而家你強行要扭轉嗰陣時，呢、這個過程係相當痛苦，即係話香港人要經歷一個自我否定，否定咩？我哋所信奉嘅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呢啲嘢係錯嘅。是要夾硬將香港人的心智去扭曲，扭曲到去一個成為好像韓國瑜這類的人，是對中共歌功頌德，為了賺食耷低頭，沒有尊嚴、沒有腰骨的人。好了，過去我相信香港的一代是令到中共相信他們可以做得到的，他們可以做得到。但是你看到在這個自從2003年之後一路的發展，特別是去到雨傘運動之後，這個民主抗共的方向不行。我在之前的，我想大約半年前的三不管，我講過一個題目叫民粹抗共，這個就是我自己在散運之後的一個觀察。民粹抗共是什麼呢？我們不可以再相信靠民主制度去令到中共對香港的干預減少，因為你看到了，不單止那個雙普選遙遙無期，走數搬龍門，用國務院一國兩制白皮書、人大常委831框架去搬咗龍門，已經搬咗了。其實係所謂嘅雙普選行普選行政長官，其實係同梵蒂岡選主教係一樣嘅。屌，我揀咗俾你再揀，係嘛？一樣啫嘛，同梵蒂岡選主教一樣噶，係嘛？我記得以往英國一位官員同我講過，佢話中共嘅幹部即係談判對手同佢哋講 JLG 嗰陣時候，中英聯絡Joint Liaison Officer， Joint Liaison Group 係啦，就係專係傾中英過渡嗰啲問題嘅官員。咁啊，嗰陣時我哋都好多時機會接觸 JLG 嗰啲人。咁啊，有一次食飯講佢話，中共嘅官員其實佢同佢講，佢話我哋唔係反對選舉，只不過我哋希望選舉之前知道結果啫。咁都講得出。好啦，即係話當我哋要去一個咁樣嘅，兩條路軌是不同的，我們以為個車站是停在羅湖，原來停在東莞。跟住你在那個站裏面，你在上水等等等等等極，你都去不到羅湖的。其實因為過那些車停那些車全部告訴你，你上車，不過我們的終點站是東莞，那你怎麼會上呢？是不會上的。但是慢慢慢慢隨著這個新媒體的普及，中共在香港，始終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是一個資訊發達和一個information hub， 它不單止是一個 international finance hub， 它甚至是一個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hub， 一個資訊流通的中心。你怎可能好像烏魯木齊那樣去處理呢？烏魯木齊你可以停網絡，然後跟著審查，跟著拉人，香港是不行。結果它越是那個干預控制的立法會，民主選舉慢慢變質，因為它就是等於它現在澳洲、在加拿大、在美國做的一樣，他利用你的制度去打他的遊戲，去玩他的遊戲，就是變了有這個所謂的中聯辦滲透立法會。你看那個的政改失敗，整班友那班建制派那班垃圾個個哭喪著臉去見張曉明受把，那一幕你就知道根本香港的民主體制已經結束。他是表面一套的民主體制，即是說他的名字叫新白倫，就是翻抄老翻這個 New Balance 的，不過佢就叫新白倫，個樣個 logo 都係 New Balance 一樣。香港有議會、有民主、有選舉，係名義上基本法裏面係有，但個餡實際上已經變曬。 係咪等於你而家話嗰啲咩同仁堂乜春春咩幾百年之後嘥 Q 氣啦？1949年公司合營改造之後，根本已經離開咗原本嗰個 owner 嗰個家族，嗰啲人死曬㗎，可能係鬥死曬㗎啦。係只不過攞咗佢個名，由國家繼續去經營，然後跟住將佢上市啫嘛。好啦，香港係咁樣嘅情況底下，我哋呢一代有部分人已經移咗民，有部分人願意 surrender， 佢唔係為咗國家民族、香港民族的尊嚴，他是為了自己修成期，陳建波這些就是。很多藍絲，很多人說藍絲是沒有政見的，我想告訴大家，大家以為他們有政見，其實是沒有的。他們沒有政見，他們眼中就是什麼呢？存在的就是合理，其實幾條信條而已，凡是存在的都合理。第二，誰保障我的利益我就跟誰。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呢？最近這個飼料這個動物越來越大隻，那些的美心美心西餅的西字就被人加了個門字，已經成為這個新的品牌。星巴克就加了一個兜字在前面，叫兜巴星。那就這個很多這些藍絲的食肆，包括當日福建幫窩藏福建幫的這個富林酒家都被人抵制。其實我想問，如果藍絲有政見的，你見到那些黃絲小鋪，剛才我車經過這個天后電器道的龍門茶餐廳，門口排緊隊的，仲係其他食肆冇人的，隔離嗰啲嗰度好多食肆的一排。咁既然黃絲嗰啲人咁奮力去用消費去撐呢啲嘅中小企自己人嘅小企業，你睇到藍絲係唔會嘅喎，係唔會有藍絲去排隊買呢個美心西餅嘅喎，或者呢個兜巴星黑嘅喎，冇嘅喎。咁點解呢？因為他們根本是沒有信念的嘛，你要他們出來行動很困難，除了什麼？收錢。根本真藍絲是不會出來的，他只會在茶餘飯後說兩句，屌這些學生抵死了，就是這樣而已，是沒有的，其他沒有的。真正出來的那些其實是收錢的，是職業的示威者來的。那你有信念的人，你怎麼那麼容易，怎麼會那麼容易去放棄呢？嗱，呢個第一步，即係你話喂，我條路軌唔同喎，你要轉過嚟呢個中國模式嘅條路軌喎，你要接受社會主義一國呢個社會主義永續發展嘅喎，你要接受一國嘅民主，原來就係由國家揀咗，然後俾你再揀嘅喎。我哋嘅法院判案要識做嘅喎，係咪？傳媒報導國家嘅負面新聞嗰陣時要識做嘅喎，等等呢啲咁嘅嘢。香港人調翻轉，你越係咁講，我就越激，越激之餘仲要咩啊？係 discredit 嗰啲主流媒體 ，CCTVB 就係咁嚟嘅。就因為你連王維基的香港電視 HKTV 你都不肯發牌，為了 protect 這個無線壟斷，壟斷資訊然後再去洗腦，結果就是連大 CCTVB 都死了。現在整個香港人那種的那種焦慮，我覺得特別是年輕人那種焦慮，它是兩個原因令到我們不肯退的，其實也都令到我會覺得相信香港會步上這個北外問題。他不肯退的原因就是他那種焦慮在於，就是不單止看到個社會那個法治的不公平，721是這樣處理，然後我們的示威者踢進去新屋嶺酷刑性虐什麼都有，然後跟著現場你看到今日昨日被捕的女仔11歲還是12歲中一學生，是不是？不要說近距離開槍，你看到被捕的人這樣被人跪條頸跪條腰手斷腳斷呢啲情況，呢個唔係政見嘅問題嚟嘅，我覺得好多時好多人話呢啲咁樣仲想點？我已經撤回。其實我都話唔係政見嘅問題，而係你碰觸到香港人嘅核心價值嗰陣時，一發作嗰下咧係不可收拾。不可收拾就係咩咧？你明明嗰將嗰種嘅不公義暴露喺人眼前，仲要係用一種嘅好難堪、好核突嘅方法。然後跟住每日嘅4點鐘仲喺度兜，係呢種咁樣嘅情況令到大家都忍唔住嗰啖氣，忍唔落嗰啖氣。而佢就不斷用升温，不斷升温嘅意思即係咩啊？呢啲咁樣嘅情況係更加暴力、更加暴烈同埋更加核突嘅方式一路咁樣出現。你諗翻轉頭呢幾個月，由6月9、6、1、2係冇呢啲核突場面嘅，其實當日。女拔萃嗰個通識老師中咗隻眼，大家都已經哇呀慘啊！屌有冇搞錯啊？咁樣，跟住你大家只要諗翻轉頭呢幾個月，一路越嚟越重口味，越嚟越暴力，而示威者亦都暴力升級。 慢慢變成咩咧？我話點解民粹抗共咧？就係開始本土派抬頭。五年前出咗呢個嘅《香港民族論》呢本書，梁振英喺呢個嘅施政報告裏邊嘅序言，去大力批判呢本書。呢本書其中一個作者就係喺2019年7月1日進入立法會，除咗自己口罩宣讀宣言嗰位梁繼平，就係呢本書其中一個作者。亦都另外一個被起訴嘅呢個孫曉南，就係當年港大學生會嘅會長。當然有本文前嘅梁天琦啦。好啦，佢哋呢班人原本就係一個理論嘅討論。理論嘅討論就係咩咧？就係一個嘅究竟香港可唔可以變成一個想像嘅共同體？好多人話香港民族係不存在嘅。咁但係佢哋提出一個理論，呢、這個理論嗱，我想講係純粹理論嚟嘅，當時係。就是嚟自於一位學者叫做 Benedict Anderson， 佢一本書叫做《想像的共同體》，係咁嚟。佢係研究印尼嘅呢個人，包括印尼、馬來亞，大家都知呢啲嘅原本係一啲蘇丹小王國，係做貿易嘅，同英國人做貿易嘅小王國，譬如馬來亞、吉隆坡咁都係一樣。包括印尼更加係添啊，印尼係好多小島，好多島島上邊有呢啲咁嘅小王國，根本冇一個國家叫 Indonesia 或者叫做 Malaysia。冇嘅呢個國家，你睇 Malaysia 嘅今日嘅國界係直不甩嘅，點解？人為地畫出嚟噶嘛，根本係。咁佢點樣 create 咧？係帝國主義嚟咗亞洲之後，變成殖民地之後，將佢哋擁埋一齊，擁埋一齊 create 一個集體嘅一個嘅認同，而係變成一個嘅單一，用一種單一民族國家嘅想像。但係實際上，譬如印尼好簡單，你去巴黎就係印度教徒。跟住你去日野，你就去爪哇嗰啲就係好虔誠嘅回教徒，甚至有一啲譬如去到呢個嘅蘇拉威西等等嗰啲地方，就是、一啲嘅好保守嘅呢、這個，甚至係有啲 fundamentalist 嘅回教徒。佢嗰個民族國家嘅想像係點嚟嘅咧？咁呢位學者就話其實係 create 出嚟嘅。好多時候我哋以為係一個民族，就係、是、我哋從來由皇帝崇拜一路落嚟，就係皇帝子孫同一個單一民族，呢、這個都係 create 出嚟嘅。中華民族都是 create 出嚟嘅，喺孫中山之前根本係冇中華民族嘅，係咪？有漢滿蒙回藏，有回族，有藏族等等呢啲，有瑤族，有羌族。好啦 ，create 咗一個叫中華民族出嚟。咁而家佢哋呢班學生當時就根據 Benedict Anderson 嘅理論去探討香港可唔可以建立一個屬於所謂香港民族出嚟，就係咁嘅啫。好啦，梁振英就話佢哋港獨。然後中共就開始批判他們，然後跟著就將自決等同於港獨，所有自決派的一路 DQ， 就殺埋香港眾志添啦，即係阿羅冠聰啊、阿、啊、黃之峰啊、周庭啊嗰啲冇得選啦，全部都殺埋咩啊？準備就係呢個懟到埋落去姚松炎，甚至朱海迪或者係劉小麗已經係啦。好啦，跟住就再讀啲嗰啲陳浩天，當然冇得選啦，香港民族黨。就準備喺個制度裏邊 exclude 咗佢哋 ，exclude 咗佢哋就一了百了。請陳浩天翻嚟演講 ，FCC 嘅副主席馬海一樣踢走佢，《金融時報》嘅編輯一樣踢走佢。咁以為就可以咩咧？可以一隻手拉住呢個嘅泛民嘅主流，即係民主黨、公民黨反港獨；另一隻手就用制度上將呢啲咁樣嘅年輕人提倡一個自決，甚至係香港民族等等呢啲咁嘅被視為港獨嘅黨派咧，就將佢踢走。用 DQ 制度將佢踢走，咁就建立一個香港嘅穩定嘅政治秩序。但佢唔知道呢個所謂年青人所推動自決本土等等呢樣嘢咧，背後有一個基礎喺度嘅。嗱，嗰個基礎唔係在於種族嘅仇恨，我想強調，唔係種族仇恨。好多人話我哋唔應該歧視新移民大陸人，其實唔係，我哋父母都係大陸嘅新移民，嚟香港嘅移民，我自己都係，係爸爸媽媽喺1949年之後嚟香港嘅。但呢個咁樣嘅一個族群對另外一個族群嘅壓迫嘅想像咧，係產生咗嘅，唔係新移民啦，係政權啦，係政權。點解咧？因為中共係不斷鼓吹一種狂熱嘅民族主義去攻擊香港，包括自決、包括港獨、包括雨傘運動。你調翻轉呢樣嘢係靠對方嘅抗爭嚟去。普及的其實，如果你不理他呢，60年代先師其中一個家族的成員姓馬，叫馬文輝， 就是第一個提出香港獨立，希望香港剔除出呢個嘅喺聯合國爭取嘅，其實嗰陣時反而係最正路嘅，其實就係咧喺聯合國爭取，因為當時咧聯合國嘅殖民地名單裏邊咧，中共嘅代表係要求剔除出殖民地之外，因為當時聯合國係推動緊 decolonization， 即係話喺殖民地名單裏邊嗰啲地方咧進行呢個非殖化。咁如果香港剔除咗殖民地名單，咪冇非殖化嘅過程咯咁樣。咁而呢個馬文輝就爭取香港喺國際上邊一個獨立嘅地位。港英政府睬都唔睬佢，亦都冇批判佢，亦都冇人理佢。佢就喺大會堂嘅一個講座，海德公園喺度吹，就係咁簡單。係咁多年都係。我想問下大家，有冇聽過馬文輝呢個人？除咗我哋啲咁嘅讀歷史嘅傻佬之外，係冇人認識佢，鬱鬱而終咁多年，鬍鬚佬嚟，著住件長袍。呢個就係英國處理嘅手法，中共嘅手法就唔係將你捧到上天。然後視為國家安全威脅，然後咧就大張旗鼓去討伐你，去批鬥你。結果越批就越多人去聲稱自己係呢個嘅自決派、港獨派、本土派，聲稱啊！我講緊就利用呢樣嘢嚟去刺痛呢個中共。我明知你係最唔中意呢樣嘢，我就話俾你聽，我係其實係一個意識形態鬥爭嚟嘅，其實。好啦，跟住好多時點樣慢慢向下滲透咧？喺雨傘運動之後，但係當時未成形，但好多時就係變成一個政策性嘅爭議，譬如150個移民嘅新移民嘅配額啦，每日單程證啦，包括東江水點解咁貴啦，包括慢慢開始越嚟越多人睇到啦，就係嗰個嘅大白象工程、港珠澳大橋同埋高鐵嘅超支嘅失誤，政府唔去處理、唔調查、唔解決，由得佢冇件事照俾照逼立法會批，洗濕咗個頭咯。好啦，呢啲嘢喺度積累，變成就係話：喂，屌嗰啲嘢我哋都唔要嘅喎，點解起到咁貴咧？點解仲要不斷追加咧？好啦，慢慢呢個純粹對中港關係嘅想像，由壓制香港民主化，就變成係咩啊？唔單止選舉，你去滲透呢個嘅眾票，一票一屋十二票，係嘛？眾親嘅都係嗰啲嘅省市嘅政協，然後跟住就係咩啊？控制埋立法會。用利益嚟控制立法會議員功能組別嗰啲，然後跟住個議會根本就唔係代表香港人嘅，跟住議會裏邊所通過嘅資源分配，原來唔係用喺我哋自己香港老人急症就廿幾個鐘都上唔到房，然後大白象宮廷就千億千億咁撥出去，然後最後尾再整多一個叫東大嶼山填海喺反送中之前。當時大家記唔記得東大嶼山填海反對千億填海計劃係有過50,000人上街嘅啦，喺成個雨傘運動之後嘅低潮裏邊，有超過50,000人上街反對東大嶼山填海，背後唔係純粹係公屋，市民已經唔係從緊公屋角度、土地供應角度去睇，而係點解你要用曬香港嘅財政儲備？呢個就係一個族群，呢個族群嘅代表就係中共對另外一個族群嘅壓迫。整件事的角度已經換轉了，不是我們向你爭取民主，而是你向我們壓迫，是這樣來的。其實是這件事是然後爆發旺角騷亂之後，很多人覺得是一場 abortive 即是流產的抗爭，其實因為最終就變成是因為篤魚蛋，因為小販阻街，但是實際上很多參與的年輕人是有這種族群壓迫的思想在裏面，一個族群對一個族群的壓迫。北愛爾蘭的問題之所以糾纏不清，不是純粹是北愛自治政府或者警察執法不公那麼簡單，而是天主教徒一路覺得他們是被迫害，是被新教徒迫害。一個族群對族群的壓迫的仇恨，等於台灣的民主化初期。我記得1989年，我係第一次去接觸台灣嘅黨外運動。咁啊，當時接即係我認識嘅都係嚟自台灣黨外運動新潮流嘅一啲嘅幹部同埋職業嘅政治人物。咁佢哋一開始，我記得有一次嗰個聚會係喺雲林，即係雲林縣啊一個農村嘅地方嚟。咁我安排咗啲農民。農民即係見我哋當時我係中大嘅研究生，咁咧就係同啲農民對談。 咁佢哋講國民黨係一個外來政權，點樣對台灣當地農民嘅壓迫個主題就係、是。咁民進黨嘅動員方式就好簡單啦，其實一樣啊，就係話呢個係一個外來嘅政權，呢、這個外來政權係唔會體恤台灣嘅農民，所以 that's why 點解你哋嗰個嘅台灣嘅嗰啲農地嗰啲租金會咁貴嘅咧？即係嗰個邏輯好簡單嘅啫。嗱，呢個就係所謂將成個社會運動或者係一個資源分配嘅爭奪，將佢 politicize， 將佢政治化。政治化到一個地步，就係變成一個外來政權向台灣人嘅壓迫。咁跟住佢就問你係愛唔愛台灣人啦？如果你愛台灣人，你就支持一個台灣本土嘅政權，唔係爭取民主改革、憲政民主，而係我哋建立一個台灣人嘅政府。呢個係台灣喺九十年代走過嘅路嚟嘅，其實。而香港啊，我覺得而家係走上呢條路，已經走上呢條路。唔係喺雨傘運動，喺雨傘運動之後，好啦，呢種你可以歸納成為一種民粹嚟嘅。其實呢個民粹嘅意思，我界定嘅民粹係咩咧？民主政治就係精英向中共爭取。民粹嘅意思係咩咧？通過情感嘅動員，但係更加多嘅普羅百姓嘅市民，去視為一個嘅政權向本地人嘅壓迫嗰陣時，佢哋願意企出嚟。反送中修例裏面你睇到嘅點解林鄭話佢誤判或者佢低估咗市民嗰個反應乜乜？因為唔讀書啊，其實係呢啲一九七幾年港大嘅畢業生，大部分一畢業之後就唔再睇書噶啦。其實佢哋係對台灣更加一無所知，毫無認識。好啦，佢就係、是、你問佢，如果你做民意調查，我睇過中大李立峰地做嘅民意調查，佢問如果。調翻，只要將個問題 frame 過再問，我唔記得咗係鍾庭耀定李立峰，好似係鍾庭耀。只要 reframe 過個問題去問咧，反送中嘅數目係多咗好多嘅，就係、是、話你贊唔贊成將香港人送翻大陸嘅法院？即時反對嘅人係多咗好多嘅，其實背後已經唔係講緊大家嗰個嘅一個、司法互助嘅問題，其實。而我本身我已經很討厭呢個壓迫緊我的族群，然後你要將我哋自己人送翻去，你特區政府有冇咁撲街啊？咁係咁樣諗嘢其實。好啦，就於是就變成係六月九號一百萬人上街。其實喺之前，如果政府有稍為少少嘅為香港人嘅意志，應該喺之前嗰次已經係有十幾萬人遊行嗰陣時已經要煞停嘅啦，係唔會去到六月九號嘅其實。我相信他是没能力殺停的，其實。好了，在这四个月来的改变是什么呢？四个月来，我们休息一阵回来，我告诉大家，这四个月来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改变，对我们香港人，无论是我们的身份认同，我们的 mindset， 到我们情感上所受的冲击，都是一个有史以来的一个大改变来的。